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喜欢小品的观众对于来自东北的白云黑土这段老夫妻是再熟悉不过了，甭让我多说，您都能数说个遍。赵本山和宋丹丹的经典演绎让他们成为了近几年来春晚舞台上最受欢迎的人物形象。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行主题就是小品欢笑游，为您讲述的是小品舞台上那些本非夫妻的夫妻档组合，在他们合作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些趣事儿。一提到白云黑土这名，我相信各位马上会想到昨天、今天和明天，以及说事儿这俩小品。通过这两个作品当中，大家把喜欢出名的白云大妈和本本分分的黑土大叔牢牢地记在了心中。有的人曾经认为2006年的说事儿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续集，是白云黑土在春晚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年之后，这对老夫妻又一次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只不过场景换到了白云黑土家的炕头上。一场独具匠心的策划再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说起这个小品，在当年的春晚彩排时就以出奇的包袱设计和情节构思，让很多有机会先睹为快的观众们大呼过瘾啊！就连主持人董卿都开心地把宋丹丹的名误念成了赵丹丹，由此也可见策划这个小品的成功和深入人心呢。那么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赵本山、宋丹丹牛群表演的小品策划。 转运，你配合一下吧。 好 给你介绍，这是你黑大爷，这是牛策划。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啊。来，把围裙摘了。 大叔， 来， 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吧？ 开始 啊， 别说话啊。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 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是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 是，你干啥？你家干啥去？咋的你呀、 啊？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啊？你 咋了？ 咋就那么松着？ 哎呀，咋的了？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咋的？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嗯？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怕啥的？ 怕啥？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嗯、下蛋了、嗯，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嗯、我才不跟你。 我数了啊，一、二、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烦人呢，你说你这个 刘同志啊，不怕让你笑话啊。哎，你大妈呀，就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你跟人家 上午传票都来了。 哎呦，这我不知道。 但是 人家够， 那得了得了。哎，这有20000块钱， 没关系，你 他也我拍这儿了啊， 没关，看，哎，他一句，那整个意思。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 啊， 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给我们俩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嗯，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儿、 啊？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靠谱不？ 靠谱。 靠边儿。靠边儿。好好配合啊！ 那咱们开始啊， 开始 好了、嗯。大叔大妈， 嗯， 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博客白云飘飘.com。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 哎呀，名人嘛，都刻薄。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啊， 嗯， 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它要干，丢不丢人呢、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它？鸡怎么看它？鸭子怎么看它？大鹅怎么看它？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鸡界，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家禽 怎么混呢、 嗯？ 是吧？过去跟他好过那些小母鸡、嗯、伤不伤心？嗯。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嗯、怎么称呼他？叫爸、嗯？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我分析啊、嗯、他就是憋不住了，再者憋住他不能下。 是， 哎，大叔啊、嗯、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下哪儿了？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了？ 啊，他下哪儿了呢？ 嗯， 他当时他想啊， 嗯， 他就下哪儿呢？嗯、就啪啪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儿？ 哎，最后你说像哪呢？你猜。 狗啊。 哎呦我的妈。狗像狗啊。 那是谁发现的？ 狗崽子嘛。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啊。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啊，嗯，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吃了。 吃。 嗯，吃了。嗯，谁吃了？ 我吃的。他不敢吃。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啥反应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呀，嗯， 大叔，您这就不配合了，哪能那么说？啊，你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对对， 大妈，你要我这两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我什么？你这 太急，嗯，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点，脑血栓呢，快点，快点，哎，你快！他没吃公鸡蛋之前，走道是这样的。吃完公鸡蛋之后，大伙儿再看。我起来。 你是不是骗人？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骗人呢？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就这事儿。你得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哎，好好好，哎，好了好了。挺好的，录的挺好。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呐、 啊？不是策反，是策划。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儿， 这个叫活啊。 是啊，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 是 吧？嗯， 来，我赶紧上来。嗯，大炒啊！你要炒作呀、啊，以后多找点人啊，上胶囊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呐、啊，这名人找来。嗯，要不然你白吹。来干。嗯嗯，哎， 大叔啊，啊，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你去抱鸡去。看看。嗯， 我跟你说，嗯，那个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真的。 漂亮。 哎呀，吃饭了吧？ 行， 哎，大 王啊，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对，咱签合同。 好吧， 太好了。 那这样啊，嗯，这两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鸡了。 知道啊、 嗯，两万， 行， 在这儿签。哎，有这么一条、哎，您看一下啊。啊，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哎、您得给我四万，大妈。 别双倍，十倍，我给你二十万、哎，能不让你抱走？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嗯，哎，对了，嗯，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啊、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广告吗？啊， 有句广告词， 赶紧录它， 好吧， 录它，钱到手了，哎，开机， 那咱们开始啊。 好词啊，很简洁，嗯，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哎呀，我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机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四万。 你出来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你签合同了？ 签了，干啥？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怎么的？ 完了，鸡没了。 哪儿去了？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啊，小云，哎，看我哦， 哦，鸡红变四万嘞！ 对呀、啊，来，老伴你看我， 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而且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在这呢啊，哥哥，哎， 啊是啥呀，不行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没事儿， 配合啊， 有感情了， 哎呀这钱你先收，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哟？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抱不来了， 为啥？ 午睡。 鸡午睡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了，累呀！来喝酒了啊啊啊！哎，嗯，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大师，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不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那要炖完了呢？ 那也值钱啊。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没错， 你太有才了。 你看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鸡心呢 4000， 鸡肝呢 6000， 鸡肾呢 8000， 够数了， 太有才了。 走了，吃， 来 这个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你吃啊， 你们吃，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大叔 你都吃啊， 哎呦不能再喝了，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抱你是抱不走了，你可以端走， 端走，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你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同学大叔大妈，别，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你太有才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的小品欢笑游继续进行，为您讲述那些在小品舞台上本不是夫妻的夫妻档组合。其实啊，早在1996年，赵本山和宋丹丹就曾经在一段名为老伴儿的小品当中扮演过一对老夫妻。说起这个小品背后也有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地方台的文艺晚会，在这个晚会的录制前夕，得知赵本山和宋丹丹在化妆间里正化妆呢，很多人都拥到了化妆间门口，想要一睹一下这两位明星在真实状态下的风采。只见赵本山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画着眉毛和脸上的皱纹，而在他身旁的宋丹丹呢，却不知道手里头攥着个什么东西，低着头自己照着镜子正在比划呢。那么宋丹丹在那干什么呢？他自己画吗？咱们先来欣赏一段小品吧，就是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老伴儿的片段，稍后再来告诉您。

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是我们的选择。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看着人来人往的窗外，一杯咖啡叫自在， 空气里弥漫期待，平静的心谁靠过来， 橘色落日飘染了窗外，好像电影般的安排， 缘分像尘埃飘落在我心海， 多像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这醉人方向，萦绕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绝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